位于黑暗中，伴着我看世界，给我千个妄想，多么痛楚，多么痛快，欲望快接近我，我要我冷傲，我要你所爱，我要这世上一切幻觉，我要我愤怒，我要你所爱，富有与美丽一切尽。快接